英国的解封 UFO 档案入面，不难发现原来英国方面多次怀疑本国的 UFO 事件是美国政府在搞鬼，怀疑他们派了一些正在试验的飞行器在欧洲试飞。不过当美国官方地回复英国的时候，都会一一否认，甚至会说美国亦都出现同一现象。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10217，第五解封 UFO 档案。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节嘅魔星岭四号，大家都等住期待，究竟 死啦，真系快啲讲 个形状点解咩事咧？300多页嗰度讲到咩事啦？ 喂，即系我意思系话咧，即系好彩我话下个礼拜都继续讲啫，一定讲唔晒。因为咧嗰、那个一个英国航空局嘅一个调查报告咧，夹咗喺呢个 file 俾 MOD 啦。咁里边就好，佢好轻描淡写嘅，即系佢唔会好似写小说咁咧，讲到哇见到咩，佢就话几月几号。 嗰啲机师嚟噶嘛，讲紧 唔系啊，嗰、那个系航空局嘅调查报告嚟嘅。 OK OK， 咁、啊、就记录咗嗱，系一个 B737 嘅客机啊，咁就喺1994年啊，应该系。系啦，因为九四年嘅时候咧，咁就飞过呢个英国嘅上空嘅时候咧，咁就突然间嗰、那个啊 London 附近添，仲要系啊 London Control 嘅，讲紧系 London Gateway 嗰、那个控制塔， 系 就突然间收到个飞机就话，我哋而家准备降落噶啦，我哋而家高速咁即系向下开始慢慢即系个 进入降落个轨道， 系啦，咁即系佢话喺我哋嘅视线范围，即系佢 name 咗嘅咪几多几多度，边个位置有一个钻石型 black。嘅钻石型， 黑色 纯黑钻石型嘅嘢咧，就喺度旋转，即系佢冇，应该系讲旋转嘅吓，喺度飞紧。佢咧一时咧就飞到好慢，一时咧就高速向呢个飞机 向住个飞机 向住个飞机冲过嚟。有时突然间快到咧，就喺个机翼嘅上空出现咗。 OK， 咁嗱，你好明显嗰架机上面一定系唔止呢个机师见到啦。但当然呢个系机师嘅报告啦，亦都我明白点解机师会肯做呢个 UFO report， 因为佢觉得呢样嘢系有少少牵涉到一个安全问题。 嗯， 佢喺度个控制塔。不断同佢沟通就话：喂，咁你见唔见到佢而家点样？有冇危险？点样有冇撞到落嚟？咁后来嗰个机师话：而家暂时咧就好似见唔到佢有撞落嚟嘅可能性，但咧佢好快呢样嗰样咁讲得好 detail 噶所有嘢，但呢啲好闷嘢。但系后来咧，佢就做控制就通知嗰班机嘅后边嗰班机。 系 话喂，而家你帮帮眼，睇睇前面嗰班机 发生咩事？ 嗰、个翼上面有冇一个钻石型嘅嘢？即系佢系要咁样去 match 翻佢啊！ 哇！ 但系最好笑嘅就系咩咧？后边嗰班机嗰个机师话，那个政府机师都话，我哋见唔到任何嘢喎。吓、啊，控制塔话唔系嘛？咁、即系再问翻前面嗰机师，喂，唔系喎，清楚到不得了、啊，仲有个速度点样行，点样飞，点样过，系完全掌握噶、啊。佢后来咧就总之喺个过程里边咧，就佢觉得冇一个危险性之后咧，佢就正式降落啦。 系。 好啦，咁即係嗰个航空公司，即係呢个机场管理局嗰个 report 呢，接晒呢个 data 之后呢，佢好好，即係佢唔係立亂去即係 close file， 佢就去搵晒当地附近嗰个时段有冇人做一啲嘅实验嘅气球，或者一啲 red balloon， 有啲 red balloon 係三角形㗎嘛，佢会唔会咗呢咁样。咁但佢寫得好好喎，佢話嗱幾時幾月呢就類似有一個邊個範圍通知咗機管局呢就有個咁嘅 balloon 升咗上去，但係咧個時間咧佢寫得係好客觀嘅。如果咁樣個過程，那個升個空嘅位置喺呢度，升到幾多萬尺嘅話咧，嗰、那個可能性就唔會係嗰個機師嗰兩個機師見到個靈形嘅嘢嚟嘅。因为呢、这个可能性唔高嘅咁样，咁但系咧佢就讲到话，佢话会唔会可能系其他嘅 balloon 或者一啲系坐氢气球嗰啲 balloon 咧，升过上去咧？但系当然，你如果联想到嘅就系、是，如果一个机师见到一个氢气球，点会觉得佢一个灵形咧？即系呢个应该唔可能嘅、但系佢要因为有一个报告嘅问题咧，佢又要有好多可能性啊嘛。佢就话喂，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呢啲所谓嘅氢气球上咗去，我哋唔知咧。咁啊调查完之后咧，佢话最近试过咧有几月几号咧有咁嘅氢气球上嚟，但系咧佢可能都会系一个 black balloon， 不过佢未必会系嗰个 shape。 或者亦都唔係嗰個時段去講呢樣嘢，即係人哋都講得幾詳細嘅。咁佢臨尾咧，佢有個少少 conclusion 啦，所以咧應該如無意外咧，無論係普通嘅氣球或者係嗰啲所謂嘅氫氣球載人嘅氫氣球，都唔會係嗰兩個機師見到一個菱形嘅黑色嘅物體。所以呢個黑色嘅物體咧，我哋到而家都唔知道會係乜嘢嚟嘅。 所以佢首先已經係排除咗頭先即係以往所講嘅氣球啊、氫氣球嗰啲，係排除咗 嘅啦。調查咗 嘅。咁所以其实都认定咗呢件嗱，因为排除咗之后就认定咗已经要 name 做 UFO 嘅。 系噶，系啊， 系咪先？ 所以佢成个 report 咧就要交俾 MOD 啦，即系你英国国防部你去调查下，究竟有冇可能去查到咩嚟噶啦？ 系系系。 嗱呢啲 report 咧，你如果慢慢去 learn， 其实都好好睇嘅。 系， 即系当然你如果你要故事性就冇乜故事性嘅，即系你硬系都系觉得一个就系话 有嚿嘢出现， 系啦，有嚿嘢出现， 系咁闪，系咁转， 系啦。咁但系咧，当中嘅有一个个案，因为当时咧喺呢个。传媒主流传媒去报道话第五次英国国防部去 release UFO file 嘅时候咧，佢又讲到话其中有一个 file 咧就讲到呢个丘吉尔 系、 啊，即系 首相 啊，首相丘吉尔就话都曾经对 UFO 好有兴趣，同埋要求档案。咁我当时就拗头噶，我心谂有冇搞错啊？嗰、那个 file 系咪出咗少少问题咧？因为丘吉尔系二次大战前后嘅首相嚟嘅，英国首相嚟噶嘛？你点会喺一个1992年至到2000年嘅 file 里边有佢嘅要求攞 UFO file 嘅档案咧？ 完全时间嗰个唔啱喎 ，time 松错晒噶。 咁我当时就以为有两个可能性，一系就第一嗰啲主流传媒一个引述错误啦， 系 吓、啊；第二就系会唔会国防部自己都搞错嘢啊？咁我真係天真嘅，國防部你會搞錯嘢啊！咁原來呢當中，因為我唔知啊嘛，因為你又唔可以 又未見過嗰啲 report 啦， 同埋你又唔可以咁快睇曬所有嘅 file 啦。係喺一路撳一路 click 一路 click 我睇嗰啲 page 嘅時候咧，睇到原來呢度 search 到佢個名， 唔係我冇得 search， 就咁因為佢你係 PDF file 嘅嘛 ，PDF file 你真係唔可以用 search 佢嚟睇名嘅。 同張相係一樣。 係啊，咁原來喺呢度出現丘吉爾，點解咧？咁原來個故事係咁嘅，嗰封信咧，原來有一封好。好长嘅信咧， 系 就系嚟自咧曾经喺五六十年代喺英国国防部一路做到，应该系做到70年代、80年代先退休嘅一个喺英国国防部做嘢嘅人咧。咁啊好笑喎！嗱，所有英国国防部 release 嘅 file 里边咧，绝大部分嘅名咧同埋啲身份咧，就全部系用呢个黑色嘅嘢挡住咗噶嘛吓。咁唔知点解呢封信咧，佢就开咗人哋个名噶吓， 明明匿埋出嚟， 系匿埋出嚟噶。嗱，我话觉得佢好玩嘢嘅吓。咁啊，就系Ralph Noyes 啊， 系 咁啊，曾经喺国防部做嘢嘅。咁原来咧，佢就喺1994年咧，就1月25号咧，就写封信，好详细嘅信咧，就写俾国防部。佢自己曾经喺国防事业同埋喺空军做过嘢嘅一个英国人咧，写翻信俾国防部，好奇怪噶嘛，成件事。 系啊， 咁所以原来嗰封信度咧就 mention 咗即系有提及到丘吉尔啊， 系 吓，佢有提及到丘吉尔啦。咁我就好好奇，点解佢会提及丘吉尔咧？ 系啦系啦，好耐噶咯。如果咁樣， 係啦，咁原來佢就係話咩咧？因為佢係由50年代一路做到80年代嘅英國嘅，唔係佢唔係機師嚟嘅，佢係一個國防部做過嘢啦，佢喺空軍做過嘢啦，同喺政府機密文件部門做過嘢嘅人啦。佢就講翻佢點解我要寫呢封信嚟咧？就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當時1994年1月嘅時候咧，喺呢件事，即係喺1994年之前咧。幾個月之前咧，咁英國國防部就線咗幾份嘅 report 咧出嚟俾啲 UFO 界咧去研究。你諗下啦，你講佢個年代就係線幾份咋，就已經俾人研究到咁樣噶啦。咁咧當中嗰個 UFO 研究嗰啲人就話 claim 咧有一個內部人士咧就曾經就講過咧，佢哋喺 MOD 裏面咧就有一個嗰啲video。即係用手提嗰啲 video 咧， 攝錄機啊， 嗰啲即係舊式嗰啲啊，佢叫 gun camera 啦，即係叫做即係百米尼嗰啲類似啲啦，咁就去睇一段講 UFO 嗰啲真實檔案片嘅 UFO 嘅個案嘅，咁咧佢就寫翻封，即係呢個內部人士咧就寫翻封信俾 MOD， 就係話礙於咧第一你哋 MOD 咧肯線幾份嘅 report 俾外邊嘅人啦，第二就係話其實嗰個內部去發放消息嘅人咧就係我啦， 哦、 即係佢自認咗先，OK。第二就係話，佢話既然你哋而家肯線翻出嚟嘅時候，希望你咧就即係鼓勵翻啲同僚啊、後輩啊，話你哋希望將你更多嘅 information 咧就 release 曬出嚟啦咁樣。咁因為我睇啊，點解咁得意呢封信啊？點解會咁講嘅咧？好啦，嗱、那個故事咁樣嘅， 係咪陰謀嚟噶？ 唔係陰謀嚟嘅，呢個係有心好心嘅。 嚇， 佢就講翻原來咧，佢喺咁多年喺50年代開始。 有好多关于美国出现嘅 UFO 事件，或者喺英国出现嘅 UFO 事件咧，都系引起一啲美国嘅官员嘅注意，包括丘吉尔后来都话好想叫国防部或者叫英国国防人员咧，去俾呢啲 UFO 资料佢自己参考 吓、 包括有啲个案咧唔系英国发生嘅，系美国华盛顿发生嘅。丘吉尔都话我要吓，嗱啲情报人员唔该搵俾我啊。 好，佢想当故事咁样去睇、 啊，唔系嘅，未必系故事嘅，可能佢意思系可能当系即系情报啦，我唔知系咪咁嘅意思啦吓。咁、不过咧个问题就系、去到后来咧，佢话咧一路喺度，佢要接触好多嘅空军嘅机师咧。佢话佢见到好多空军机师嘅时候，佢都会私底下同佢讲，同呢个人讲话，其实我哋喺空军嘅试飞或者作战嘅时候，都见到不明飞行物体嘅。 系， 佢就落咗好多呢啲记录嘅。后来佢话去到国防部，佢话有一次咧，佢话嗱呢个个案就系佢记录咗嘅。佢话有一次咧就系、一个 lunch time， 啊、应该七十年代发生嘅。 系， 嗱好兴咧就系咩咧？呢啲叫做唔 official 啊嘛。佢咧当时咧，佢就咧就叫所有嘅有兴趣或者系同呢啲 UFO 有接触过，或者系对呢啲文件有处理过嘅人咧、就突然间即系通知，你知咧，好似摄纸仔咁咧，喂，今日 lunch time 有特别嘢去嗰个 conference room 度，有大家去睇咁样。咁嚟咗几十人，包括呢个写封信嘅退休嘅 MOD 人，佢就话，佢话去到嘅时候咧，大家因为当时嘅时间就唔系一个 working hour 啦，所以你喺 official 冇呢个记录嘅，佢话。啊，好醒喎！用 lunch time 去做呢啲 conference 真系冇记录噶。佢去到嘅时候咧，大家都傻咗，因为原来当时有几个高级嘅官员，咁就俾一啲嚟到嘅职员咧，就呢班职员就全部都系中级或者低级嘅添，几十人就一路播紧嗰啲嘅 video。播紧嗰啲 video 咧就系咩咧？就系咁多年嚟讲紧五十年代去到七十年代咧，佢哋影低或者啲市民或者系官员拍低嘅 UFO 嘅相片 slide。甚至系用跟 camera 去影到嗰啲片段，一路播俾佢哋睇， 直情喺嗰个 conference 入边 系啦，播俾佢睇之后咧， 几大胆， 几大胆，但系佢内部啊嘛吓，播完晒之后仲要话问在场嗰阵时， 系 你哋点睇啊？你哋觉得嗰个系咪外星文明啊？你觉得呢个系咪 UFO 啊？定点？因为全部系俾佢哋 open 佢去讨论， 直接去讨论， 系啦。 但系有冇 record 咧？成件事 嗱，个问题就系咁啦。你呢封信出现咗咧，就代表咩咧？代表就话，咦，等先，喺呢几次嘅 release 嘅 file 里边， 系 冇呢个 video， 系 冇呢扎相，但系有呢封信， 系 嗱，你又要开埋人哋个名啦， 系 咁，你系咪即系某个程度上嗱？我觉得 release 呢啲档案嘅职员咧，佢有用心地去做咗一啲嘢嘅，包括点解喺咁多千个 page 嘅所有人名你要 black out 嘅时候，呢、這个名你要保持开呢 开出嚟啦，话俾人哋听啊。 冇错，第二就系话，如果你呢封信摆低出嚟嘅就话，你知道之前嗰四次嘅 release 档案里面咧，系有啲 video 同埋相系冇 release 到嘅，即系话你而家公布紧事实，不过唔系事实嘅全部。我觉得佢呢份信件系好有潜台词，系话俾大家听，陆续有嘢睇，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咯。OK， 系为你哋咁样嘅， 系啦，类似啦，即系我唔知系咪咁嘅意思啦吓。咁变咗你嗱，如果你慢慢拎呢啲个案嘅时候，你拎到呢度已经觉得哇死啦，太多嘢， 系 你根本原来比我哋以前 UFO 界去掌握或者甚至想象嘅事情咧，系更加丰富啊。好啦，咁我知道时间唔系好够啦，系嘛，仲有大概几多分钟啊？十分钟好啦，十分钟啊，希望我讲一次啦吓。 但系我想问一下咧，譬如头先嗰个即系所谓嘅会议入边咧， 系 嗰啲人啊，佢哋咪 discuss 呢个个过程？ 系啊系啊， 嗰啲人个答案系咩咧？ 冇啊，佢冇嗰封信里边冇咩写 到啦。OK， 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当然佢嘅意思。就话嗰个唔会系一个 official 嘅 meeting 咯，所以冇面冇咯，冇 record 咯， 连嗰个片都冇埋， 片都冇埋咯。但系个问题即系话佢喺档案里边即系有呢啲嘢啦。 系 啊，好啦，唔紧要。 好， 咁啊，仲有十分钟，我要快啲讲埋呢个 case 啊。因为点解咧？咁咧，因为咧，你如果要故事性嘅话咧，呢个故事性系好嘅。咁呢个嘅 case 咧，就系讲紧1995年7月啦。系咪冇错啦？1995年嘅六月嘅个案嚟嘅，咁佢个 final 就喺七月嘅吓，咁咧就喺呢个DEFE-24-1981嗰个 file name 里边嘅第42至47页嘅。如果大家有兴趣睇，呢个比较故事性强嘅一个故事嚟嘅。咁个事发地点咧就喺英国嘅London 啊，唔系 London 啊 ，London 嗰度。 咁嗰个时间咧就是1995年嘅6月23号嘅凌晨1点48分。咁、你幻想下，你知有啲嘅城镇咧，有啲屋系比较远啦，即系似系美国咁噶嘛， 好似 Harry Potter 嗰啲背景咁样啦，村好夜难人静，乜人都冇， 系啦，或者好散嘅，啲屋可能可以过好耐先有间屋，可能我哋先有间屋，咁有间大屋啦咁样，咁当时咧就有个住户啦，咁个女士咧就无端端就瞓下觉咧。你幻想下，即系好似 X file 咁嘅状态，一凌晨1点48分嘅时候咧，咁就突然间咧就感觉到咧，哇！做乜个眼好似你知，虽然瞓咗觉啦，但你个眼好似好刺眼咁样，就感觉到好辛苦咁啊，擘大只眼咧就望到嗰、那个出边咧， 又系有三个形， 唔系望到个出边好似有啲光咁嘅嘢 ，OK 有啲光咁嘢，咁咧佢就觉得哇咩事啊咁样， 系闪住啊定系照住佢嘅咧？ 佢开头嘅形容就好似一啲好 bright 嘅白色嘅光咧， 刺眼， 即系照住落系咁样。咁啊，于是佢就起身咧，就行去窗个嗰、那个 窗帘嗰度啦， 窗边嗰度啦。佢、其中有一个形容咧，就几好，好似撞鬼咁嘅。佢、形容就一行到佢时候，突然间唔知点解个窗嗰、那个嗰、那个窗框咧，自动开咗。嗱，我系觉得应该系风嚟嘅，可能你当然见到恐怖嘢嘅时候，你会联想好多嘢啦。佢自动开咗，咁佢就见到哇，点解咁光嘅？就喺即系依住个窗就望出去，佢又见到一架咧。嗱，呢个就似系咩咧？似系典型少少啦。 一架 ，好大型啦，离佢亦都唔系好远嘅一个发光。但系咧，你幻想个发光系点咧？就系、是、一个倒转嘅唔系叫倒转，即系一个 bell 啊。一个 okay, 一个圣诞老人嗰啲钟，教堂嗰啲大钟， 系大钟，但系压扁咗少少嘅， 系 咁咧。但系中间咧有个 layer 嘅， 系、 但系上边同下边系唔同光嘅色嘅，中间嗰个 layer 咧仲好似喺度识得喺度转 哦，即系传统啲嘅 UFO 啦， 传统啲 旧啲嗰架机， 但系岩沉啲嘅，即系佢唔系 perfect shape 嘅，即系佢唔系纯圆形 嘅、 哦， 作战过嘅、 。我俾个样你装下啦，系、咁，即系第一个 draw 系咁样嘅。 哇！好似呕出嚟嗰劈嘢咁， 你系话特啲？ 唔系，我 OK， 好似以前咧，即系 M 记入边有只紫色嗰只怪兽定咩嚟嘅？ 但系呢个咧，呢啲咧， 哦，系啦，即系比较 传统啲啦， 渔夫帽 系啦，渔夫帽咁样啦，系啦，但系佢唔系 perfect shape 嘅，即系佢唔系好 smooth 噶。咁当时咧，佢见完之后咧，觉得吓咁、奇怪嘅，一路望，咁望到咧就觉得好觉得唔系好寻常嘅事件啦。咁于是乎咧，就喺嗰个望咗好耐过程里边咧，通常咧我哋会认为咧呢啲个案咧，你望下你就会冇咗嘛。嗱、呢个情况唔系一点几开始见到啦。咁嗰个阿妈咧，即系呢个师奶咧，就觉得对路喎，即系你谂下，仲系睡眼惺忪，咁一个咁嘅喺前面，即系房嘅窗门见到外边不远处嘅树上面有个咁嘅嘢咧，咁就。即系当系好慢咁样行到去个房个床边，哄个老公，喂老公啊，有 UFO 啊， 系 UFO 啊，咁喺个 report 里边咧，仲个老公咧仲话咩啊，俾我瞓啊咁样，咁但系最拉尾都拉咗佢起身， 系 个老公就望同佢两个 系一齐依喺个窗边， 系啦，依喺个窗边望一望，系， 然之后另外嗰个窗咧都开埋， 唔系，咁望到系呢个咩嚟噶？点闪得咁劲啊？咁光嘅， 系， 仲要 我即系当其时佢停留咗喺度， 停留喺度嘅，但系佢有移动嘅，因为 佢下边就有少少自转咁样， 中间嗰个 band 自转吓，上边两个系发光嘅，咁而咧佢系应该系有喐动，因为系应该慢慢向北行，但系咧佢就慢行得好慢。 今次就冇声啦，呢个 冇声，完全冇声， 冇音， 乜都冇嘅，系啦。咁之后咧，嗱，你谂下两公婆睇完啦，吓，咁你谂下个反应系点咧？如果俾我哋可能好惊啦，或者因为好兴奋啦，吓，但系佢两个就好无奈，即系咩嚟嘅咧？咩嚟嘅咧？系咁样啊吓，好啦，之后咧两公婆就点咧？就行落咗楼咯， 系， 就踱阿女啊，有嘢睇。呢个系真实个案嚟噶，阿女啊，点 解唔选择报警咧？ 你听埋先，阿女有 UFO 啊，咁个女又回睡眼惺忪 咁上去， 又上去望，系即系嗱，一家三口望住佢， 依住个窗 口，系啦，咁一路望到，即系突然间咧，嗱，年轻人嘅谂法同老人家嘅谂法就唔同啦。个女就话报警啦，阿妈， 系咯。睇件事报警咧，想睇咩？ 个阿妈咧就好醒咯，系、好，咁就落咗去啦。 喂，警局啊，即系London 嗰个警局啦，佢大嗰个 headquarter 带我去。我哋咧嗱，佢好坦白嘅话，我哋咧房间咧有一点几俾人嘈醒啦，就望到咧喺个窗外咧有个大型嘅 UFO 咧喺度闪喺度飞。你哋可唔可以派两个警？佢咪咁讲，佢话可唔可以派警察嚟睇睇究竟我哋望到嘅系乜嘢嚟噶？嗱，好嘢喎！嗱，如果你俾香港咧，你试下我尖沙咀见到个不明飞，咪睇我打开窗嘅警署， 系 佢会闹我咯。 佢听晚先至嚟啊，可能。 佢唔会嚟啊！吓，你尖沙咀警署好多嘢做噶嘛，吓佢又要赶车，又要呢样嗰样，我时打俾佢哋噶。 你有乘机啊？ 冇啊，冇啊， 陈 生啊，咁啊，呢个London 嘅警署咧，嗰啲人咧话好，我又想听下你哋派啲人嚟睇下咩事啦，咁样好快， 真系派人嚟。 嗯，大概系15至20分钟度咧，就已经有两个警察咧就揸紧车就上到佢个屋企敲门，入到嚟之后咧就三，你谂下， 咪住，系直情敲门上去屋企。但喺屋企外边个警察见到， 佢冇讲到，应该系见到，不过可能个环境因为有山丘同埋有树，因为你知道英国个地方唔系平噶嘛，啊、即系喺某个角度你未必见到好清楚，咁就敲门啦。你见到就系、是、你幻想下就系、是一家人三个就落去开门俾嗰两个警察上到嚟，嗰两个警察系有名嘅，但系佢喺个 MOD 嘅记录里面即系 black out 咗啦，就上到嚟五个人就依住嗰个 窗， 佢系咁写嘅，最好笑，即系好似漫画咁嘅，大家喺度望，嗰两个警察话： 周星驰。嗰啲系 嗰两警察就系咩嚟嘅咧？我做咗几廿年警察都唔知咩嚟嘅吓，当中就系有高级警察嘅 ，OK， 一路望唔对路，真系奇怪，望，好啦，记住，一路望系望到两点几。佢哋都唔知呢个咩嚟嘅 ，OK， 咁咧，其中一个警察话唔系，我哋真系以我哋嘅经验，真系唔系我哋认知咁多年嚟见过任何飞行器 ，OK， 咁甚至其中当时有警察话会唔会系直升机啊？佢话唔系话直升机咁嘅咩？即系冇可能直升机嚟嘅，好啦，咁即系于是乎咧，佢哋就记录晒所有嘢之后咧，佢就即刻两个警察咧就揸车就翻咗去个 headquarter，就将呢件事去讲俾成个当时夜晚驻场嘅 headquarter 嗰啲警察听啦 ，OK， 即系过咗一阵咧，另外三个警察又去到上面，我哋又要睇、 啊，即系仲有啊， 仲有， 哦， 咁啊连埋一个沙展，嗱就三个警察去到个房间，你三个倚住，另外三个咧就 六七八八个人一齐倚住窗边， 唔系当时六个啫，因为两个走咗，三个翻嚟咁样，六个人望住，系唔知咩嚟嘅，咁样当时咧就已经咧喺嗰个个记录里面咁讲啊，就系、是、成个London 嘅地方咧，所有警察嗰啲网络嗰啲 radio 咧就不断讲，喂见到 UFO， 喂见到 UFO， 咁 headquarter 你不断喺度讲。 佢哋有冇即刻冲去咧？其他警察 其实唔系啊，我谂嗰个距离未必系咁近啊，因为佢话见到个距离咧系可以系差唔多喺个月球隔离咁嘅位置，但系可以系好大，甚至咧有一个警察，因为最好笑嘅地方就系因为呢件事太过多人见到啊嘛，佢话 MOD 里边嘅 report， 甚至喺当时警察嘅 report 咧，系所有见到呢个 UFO 嘅警察都要写一个见证嘅， 系全部讲系发生咩事，几时几刻， 冇错，所以唔同嘅角度见到个 shape 系有啲唔同，所以话。呢個 UFO 係3000萬個，即係凹凸嘅，唔係 perfect shape 嘅。咁呢啲警察咧，仲要其中一個形容就話：我以我經驗見到咧，就似一架波音747咁大嘅UFO 喺個月球附近位置，即係佢當然唔係月球啦，即係嗰個位置喺嗰度飛緊，向北飛緊。咁當你諗下，所有警察見到呢啲嘢，喺 headquarter 見到，巡警又見到，即係大家喺啲無線電，佢話當晚啲無線電記錄全部講曬呢啲嘢啦。之後咧，就警察咧就話 ：OK， 我哋記錄曬所有嘢啦，我哋會收隊，但我同嗰三個屋企人講話，但我哋真係唔知呢個咩嚟嘅。咁我哋只可以幫你嘅係咩咧？我哋會通知 MOD 國防部，我希望國防部可以調查啦。咁翻到咧，就所有見過呢個 UFO 嘅警察咧，要畫一張相，就頭先嗰啲圖， 好似你咁畫啦，即係咩形狀嘅，點樣嘅， 畫曬嗰啲圖啦，即係寫埋形。用啲過程啦， 其實當然點解話影相咧？ 嗱，個問題就係咁啊！原來當時咧，警察冇影到啦，可能佢冇即時，因為1994年可能唔係個個有相機或者 video。94年都冇，有冇搞錯啊？ 因為嗰時用菲林啊嘛。嗱，個故事就係咁嘅。原來嗰家人咧有一個鄰居借俾佢個 video 嘅，咁嗰陣時如果 video 應該係用緊舊式好大嗰架啦，即係舊式嗰種長啲嗰啲啦， 真係好大個 tape 係啦。咁佢話原來嗰其中一個女係撳個機想影嘅，即係影下先發覺原來嗰個機冇帶。咁你知以前嘅機係可以冇帶撳到掣㗎嘛，而家就唔得啫，因為嗰陣時你見嗰陣時係1994年啦，咁所以影完之後係冇帶， 成件事冇咗靈異嘢， 靈異咗係啦。咁於是乎成個 case 咧就一路個案咧就話原來當時呢個飛行器咧嚇係由1點幾咧飛到4點幾先至飛到， 先走 先飛到係即係見唔到為止咯， okay. 即係4個幾鐘啊！ 哇！ 咁呢个个案得意地方就系因为大量嘅警察， 英国人真系蠢蠢地嘅，四个几钟头， 喂，我唔够胆讲啊！1994年嘅香港可能未必系聪明的，我话俾你听。咁你话呢个讲话系咪有趣先？ 系呢、這个比较特别啲，有故事性嘅，同埋有延续落去。 有延续啊！咁同埋 MOD 收晒呢啲 report 啦，咁 MOD 都系讲就话，我哋你哋而家通知我，我哋到当时研究唔到嘅、哦，又拍唔到又成，系咪先？咁、所以咁嗱，放心，我仲有4000多页未睇。 系 嚟紧呢个礼拜咧，我会继续睇埋个4000多页。咁、我相信都有啲好个好得意嘅个案咧，会系嚟紧会讲嘅。咁所以下个礼拜我会延续呢、這个 呢、這个 file 呢个 file number 吓，呢个第五个 UFO 解封 UFO 档案。OK， 咁下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 港英时期的政治部是分开情报部和保安部，当中再细分为 S 组负责情报行动， D 组负责侦察， G 组负责内部保安，而 G 组中的 G4 就是昔日的保护政要组，现在责任就落在保安局手上。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